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喂，呢、這个系讲古邦啊，咁啊。港股幫咧就其實就都不諱言啦嚇，即係港股幫其實即係呢集我哋都估唔到嘅會係第幾集出啦。咁我斷估喺今集講嘅主題咧，咁啊都係有時限嘅 ，OK？ 就因為點咧？因為咁嗰個歷史事件就冇時限，因為係咪都歷史？ 係咪都歷史咧？ 但喺香港人嘅 唔係大中華地區又唔止香港人。 咁講即大中華地區短暫記憶裏邊咧，就嗰個短期記憶咧。是要長留咧，就有啲困難啦，所以就趁佢仲係算係新新地先嘅時候咧，就講定先。跟住我哋就講咧，有一套而家喺香港播緊嘅電視劇咧，就有啲關係。咁啊，但我知道主題咧就唔會淨係圍繞呢套電視劇嘅。係 啊。 咁呢套電視劇就好煩交嘅，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個星期做足七日。 係。 即係要你用呢套電視劇嚟去分星期幾咧，你係會出資分唔到星期一定星期日嘅。 好大劑 啊！破足七日， 系啊！ 各位聽眾，你就知道我講緊乜嘢啦？你就係講緊冇微量，或者 generally speaking 啦，有關武則天嘅媒體啦， 系啦， 電視劇啊，主要係 系 電影，你會唔會講啊？ 電影就少見啲，電影係而家我見到最近期都係一套嘅啫， 系 講狄仁傑嗰集電影， 系狄仁傑嗰集啦， 系啊，因為狄仁傑係。是啊，武則天年代官員嚟嘅，一品大員嚟嘅。 係冇錯，咁但係就嗰、那個就主角就係狄仁傑，而唔係武則天啦。係 啦，咁劉嘉玲做武則天啦。 係咁啊，劉德華做狄仁傑啊嘛。 係啊係啊。 咁啊，但係就主角係劉德華，唔係劉嘉玲啊。喂，咁啊，講翻以武則天為主軸，武則天做。 除咗今日講武則天之外咧，因為講我哋要講下戲説女帝啊嘛，主題係。 哦，戲説女帝，我即係就唔係淨係武則天嘅咯喎，你講埋其他女帝嘅咯喎。 唔係女帝喺歷史上，中國歷史上其實得一個，真係清帝得冇微量。 但係 de facto ruler 得武曉，係啦。但係 facto ruler 咧 ，de facto ruler 起碼有三個， 起碼有三個。 嗱，武則天一個啦， 係 嗱，再做遠古啲，其實呢一個嘅漢朝女后係啦， 女后其實都唔算添， 女后都唔算添， 女后都唔算添啊， 係 女后即係乾政咋， 乾政。 但係講真，另外一個就真係啦，慈禧， 慈禧又直情係 de facto ruler 啦 ，de facto ruler 啦，真係 de facto ruler 嚟嘅。其實女后都算係嘅咯，其實佢乾政佢係在於即係佢係啲朝政唔嚟唔冇經過佢係唔出得街嘅。 係啊係啊，但係 facto ruler 嚟㗎嘛，阿太后，阿慈禧太后， 慈禧就係啦，咁慈禧因為點講咧，因為知個睡念聽。太后親自批改的奏章，就 係懿旨 先至出得街個懿旨 先出得街噶嘛， 係啦，又就係懿旨出得街， 聖旨係唔出得街嘅竟然， 係啦，冇錯，因為咁嗰時咁當時光緒皇帝好細個， 係啊，咁光緒皇帝個關係同佢嘅關係其實就一個過繼嘅關係嚟噶嘛， 係啊，冇錯，係 啦，就真係唔係親生，我同志會帶入佢親生，係 啦，咁就咧可以細可以試下講下究竟呢個嘅。光緒同慈禧之間嘅關係啦， 光緒慈禧 究竟慈禧有冇對？ 究 竟慈禧有冇對冧光緒咧？陣間再講啦，咁又傾下好。 嗯，咁我哋先講武則天先啦。 講武則天啦，咁武則天就唐朝人啦嚇，咁啊就我唔知佢真人有冇范冰冰咁靚啦。 真係唔知啊， 呢個就不能知道啦，係咪先？係 啦， 因為冇寫真啊，咁就算有寫真咧，都可能係假噶嘛。你知而家啲寫真都係可以係假噶嘛，造假噶嘛， 可以造假嘅，係啊。而家真係呢個世代係啦，更加啦嚇。 係啦，已經係冇真相噶啦，有圖都未必有真相。 有圖啊，有啲人有圖有真相，而家有圖唔一定有真相。 係啦，我又 可以假嘅， 都未必有真相。O K， 可以加噶，係啊。 O K， 咁啊，武則天就唐朝人啦，咁啊，即係呢個係呢一個嘅唐高宗嘅。皇后啊， 唐高宗嘅皇后， 唐高宗嘅皇后， 唐太宗嘅才人， 系啦， 佢才人入宮嘅， 系啦， 因為咧佢點解入宮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咧，因為咧武家咧， 系 武家係地踎流民出身嘅， 嗯哼， 但系咧最後咧就幫李唐打天下， 系， 所以咧佢哋咧，所以咧 加官進爵， 就加官進爵，但系咧你有冇睇到？如果睇而家同武則天咧，佢入宮嘅時候係人哋其他人哋睇唔起佢嘅。 誒呢個我冇睇，呢、這個我 因為咧，如果有睇嘅朋友就會知嘅。因為佢本身即係地踎流民出身，又唔係軍，又唔係軍，又唔係軍人出身，又唔係士，又唔係士出身，所以咧係俾人睇唔起嘅。 咁你又話啱啱武家幫幫幫 啱，佢地踎流民嚟嘅背景。 O、okay, K， 即係唔係中族， 唔係中族，係唔係中族，又唔係士大夫， 又總之就出身寒門。 反而咧，你睇嗰套戲咧，周海媚做嗰個角色咧就唔同啦。 係 周海媚咧， 周海媚做咩㗎？其實 周海媚咧，其實咧佢姓楊㗎嘛。 係 楊係啊楊係啊楊姓楊㗎嘛。 係 佢姓楊咧，其實咧佢係前朝嘅後人嚟嘅，係隋朝嘅後人嚟嘅。 嗯， 係啦。是隨時有人來的，所以變成有些不同的，所以變成他的 ratio 是高一點 的， 是的。那當然其實呢，是其實呢那套，其實呢現在你看那套劇呢，那套劇有90集的， 哈哈， 真正套劇有90集的，現在我們肯定一定 cut 很多的，沒事， 是是是，我以為它是 cut 剩90集的， 90集， 即是本身90集的， 它90集呢，頭60集呢，都講緊它跟唐太宗的年代的事， 是 跟住後三十集咧，先講佢開始稱帝嘅事，即開始李治之後嘅事，即係有錦葉子出翻嚟嘅事，係啦。咁但係咧頭六十集咧，一定好多創作喺度嘅。 嗯嗯，因為嗰啲其實基本上係不可考㗎啦。 點解不可考呢？因為佢喺唐太宗年代都係一個才人， 其實就冇地位嘅， 冇地位嘅喺宮裏唔會有人，唔會有一個御史去幫佢寫轉寫成嘅。佢仲要入埋錦葉子添， 嗯， 即入得錦葉子嘅，即係簡單嚟講，唐太宗未掂過佢啦。 係冇錯。 係啦，咁可能我都承認嘅，可能即係喺之後女喺之後佢自己都所提出嘅一啲事蹟，因為佢之後其實好多佢冇喺唐太宗年代做才人嘅時候，佢之後登咗基之後去有人寫翻啫嘛，佢即係用佢即係口述歷史嚟嘅啫嘛。 嗯， 即係口述歷史你明㗎啦。 係。 可以。尤其是在他做了皇帝之後再口述歷史，你想想多大劑啊， 有很多創作啊， 有很多創作 啊，很多就貼金的成分啊， 有很多貼金的成分在這裡。所以呢在那時呢，其實呢他講回那六十集呢 的劇裡面呢，其實呢是很可以很多創作成分， 是 的， 嗯。 咁再者啦，其實咧以前拍嘅時候咧都係好多噶啦，創作成分，唔好講今日拍啦。因為起碼咧，我哋睇《武媚娘》咧睇咗三部劇，三部戲啊講佢嘅。 嗯哼。 一部劇啦，以前細個睇《馮寶寶》啦，即係再細個啲睇亞視嗰套啦。係。即係喺香港最初期拍噶啦。咁嗰套戲咧好笑嘅，做黃皇后嗰個咧， 嗯， 就係白姐姐嚟嘅。 嗯。 嗰次話唔知啊嘛，話講啊嘛，話我記得唔知某一次阿馮寶寶話齋啊嘛，就係話咧唔知點解咧，佢哋唔知失咗場定乜鬼咧，就係咧，因為咧講嗰時咧嚟講之後有幾集劇皇后死咗嘅，但唔知點解咧皇后係出翻嚟嘅，係啊，佢咁啲搞咗嚟乜鬼嘢？ 即係有即係有穿越嘅錯誤喺度，時空穿越嘅錯誤。 跟住拍完之後就覺得有問題。 拍完之後才覺得有問題啊！係 啊，真係拍完之後覺得有問題啊！我聽過 咁，點解有人死而復生嘅咧？係冇人講有問題嘅，點解？係 啊，咁咧其實咧冇，其實咧跟住之後咧就睇咧就係睇咧以前咧中央電視台拍嗰套啦，係劉曉慶做啦， 係 劉曉慶做咧，其實咧又做咗另外一樣嘢出嚟嘅， 係 劉曉慶同阿范冰冰咧就當然樣貌好唔同啦。但是講霸氣呢，其實呢你問我的問題呢，其實劉曉慶的霸氣很厲害， 是當然啦， 是啊，他走出來做了皇帝之後走出來那種霸氣， 嗯， 非常震攝性的， 是 啦，啊，當然啦，他那時呢其實劉曉慶拍那時呢已經四十多歲了， 嗯， 因為九十年代嘛， 那是啱數， 他四十多歲了，但他四十多歲拍緊是做緊十幾歲，即是他要由大佬入宮的時候拍起，大佬 是沒錯， 那你想想，所以嗰時，所以咧，所以依樣嘢咧，嗰時咧，大陸嗰啲朋友咧，係好服阿劉曉慶， 係 哇！你哋四廿幾歲做個十幾廿歲嘅靚妹， 你都做到， 做到咁鬼靚都仲係， 係咁啊！同埋咁喎，咁即係而家你扮咁啊，係喎！你而家你扮冰冰咧，大家知啊，就三十出頭啫，只係 係啊！咁范冰冰又易啲喎，佢三十出頭啫喎，係啊，卅零歲啫喎， 啊 係啊，但係嗰時候已經四廿幾嘅咯噃， 嗯嗯， 係啊，咁所以有啲唔同。所以范冰冰，所以劉曉慶好嘢噶，係啊， 咁啊，所以就但范冰冰三十出頭，但係佢要做落幾歲，但係睇過嗰啲劇子啲妝咧，就係唔似嘅，係 啦， 唔似幾廿歲嘅，即係當然一個問題就係你要范冰冰破壞自己形象嚟做一個真係六十幾歲嘅老人家有困難嘅。 佢登基嘅時候六十幾歲噶嘛， 係啊， 係啊，真係登基做皇帝，因為佢垂簾慶咗幾年噶嘛，所謂垂簾慶政啦， 係 啊。 即係佢係因為主要就係因為唐中宗係個仔。唐中宗係個仔，咁之後常遠聘請，因為皇帝太細。係。咁佢之後先有個，又先之後就之後自己掌埋權啫嘛。係。係啊。咁咧，咁啊講翻轉頭啦，其實入面嗰60集嘅事就可以亂作啦，大家都睇到啦，竟然夠膽死咧，即係而家嗰套啊，竟然夠膽死，原來個個王子都作反嘅咁好嘅，係 啊， 係啊，好似我未興文哥，係 啊， 係啊，個個王子都作反，好似唔係嘅喎， 嗯哼， 就唐正師嚟講冇唔係依事嚟嘅喎， 嗯哼， 咁當然去到最後咧。去到最後咧，佢啊當然同李啊，當然咧李治啊做咗皇帝啦，即係唐高宗啦。其實咧，佢做皇帝咧，當然姓武嘅幫佢唔少啦。 嗯嗯嗯。 但係咧，其實咧，唐高宗其實咧，每一套劇去講唐去講阿李治咧，都講緊一樣嘢嘅。其實咧，李治係有啲戀武情結結。 嗯哼。 因為武則天武媚娘係大李治四年嘅。 是 啦，咁咧， 大四年就唔算戀母嘅。 但係 嗰你話大十年， 但係佢但係某程度上你要諗下喎，佢係唐太宗嘅妃子。 首先佢嘅輩份啦， 輩份係啊嘛。 但其實唔係大佢好多。 唔係好大好多啦，當然而家梗係啲子弟戀嚟嘅啫，呢啲係啦，最多子弟戀嘅啫，俾人講啊嚇。係。咁佢大咗四年嘅。 嗯哼。 咁但係問題就話咧，李治呢個人咧，本身係一個係較為敦厚嘅人。 係。 他基本上呢其實咧，佢同呢個世界咧，估都估唔到嘅。佢、 嗯、 三個阿哥叻過佢，權術等等能力上面全部叻過佢、 嗯。 但全部做唔到皇帝。 嗯、 因為個個諗住個個用不同嘅古惑招數，想攞個皇帝，想攞個太子之位。 嗯、 結果全部俾人踢爆曬。 嗯 係啦，咁最後咧，嗰、那個最後唔爭嗰個唔係太想爭嗰個就贏咗。 係，歪打正着。 係啦。那個是很敦厚的人的是但是呢他至少有一個疾病現在用現代醫學角度一定有得醫但那時候是沒得醫 什麼疾病、啊、 個頭成日頭痛 他說那些是、啊、那些古代怎麼說那些頭石頭痛可能有瘤可能有血管畸形那些叫做什麼就是成日頭痛的 我不知道偏頭痛嗰啲啊？ 唔係，嗰只係頭痛啊，入邊有嘢嗰啲頭痛啊，即係個腦部啊有問題嗰啲頭痛啊。 啊嚇！生瘤？ 可能，或者係血管畸形。 係， 即係而家血管畸形嗰種瘤咧。係。嗰啲情況，嗰時係冇得醫噶，冇外科手術呢家嘢噶嘛。 嗯。係 啊，嗰時係冇得醫嘅，只係幫佢咧，係啊，即係幫佢咧凝神嘅啫。係。所以李治好早死嘅。係。但李治咧又調翻轉喎。 嗯哼， 佢冇咗武則天就做唔成皇帝噶喎， 系， 因为佢做皇帝都要靠佢，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简单嚟讲，佢哋两个关系咧， 系， 除咗咧系，即系咧佢最后喺锦衣之结翻出嚟咧， 嗯、 除咗夫妻关系之外咧， 系， 仲有一个咧，仲有一个关系咧，亦都可以一个叫做母子关系， 嗯哼， 甚至叫做师生关系， 系、啊， 咁多嘢交叠埋一齐噶， 系，冇错， 系啊，因为当年咧。錦葉子，因為當年其實唐太宗都冇掂過佢嘅，跟住之後佢俾佢送咗個錦葉子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咧，佢咧就以為佢就以為個太子唔記得佢啦。咁跟住之後咧，因為太子又立咗一個人做，就立咗一個叫做佢有個王妃叫蕭淑妃。蕭淑妃個樣好似武媚娘嘅。但係咧，蕭淑妃個樣好似武媚娘咧，咁咧依個皇后咧，依個皇后就唔即係咧喺依個你依個唐高宗李治嘅皇后咧就唔高興啦。跟住咧就諗條計。就話俾佢聽，喂，你想揾呢個女人啊？係錦葉子啊！其實咧就係咧皇后咧自己驚咧，自己嘅勢力咧俾蕭淑妃踩咗上去。 嗯、 因為蕭淑妃個樣係似啊，係似啊，冇字冇媚娘嘅。 咁 你叫佢，咁你不如我叫你去揾個真噶啦。 係 其實咁嘅事情嚟嘅一件。 嗯， 係啦。因為其實呢個人咧，當然洪才偉略啦，姓武呢個人。咁姓武呢個人，洪才偉略咧，就令到咧李治咧，基本上咧就係、是、咧當咗扶手棍一樣噶啦。 嗯哼。 係啊，即係冇佢咧，好似唔識做皇帝嘅咧。 係，冇錯。 係啊，因為頭先係講一個敦厚嘅人嚟噶嘛。 嗯哼。 一個敦厚而記憶力非常好嘅人。 係。 係啊，就係、是、咁樣嘅人嚟嘅。咁你諗下點做皇帝其實？ 係。 係啊，又 又唔係雄才大略嘅人。 咁但係唔緊要啊，佢老老實實啊。 係，佢老老實實就係、是，佢唔生。 係。 係啦，等人哋俾佢。係。咁樣嘅啫，佢做皇帝。 一個歪打正着。有即係個有即係其實好似阿黎元雄咁樣樣，其實係符碌 符碌， 係啦， 啱，佢真係符碌，係啊， 符符碌碌。 但係咁，佢接咗個江山之後，冇乜事發生， 係 因為點解咧？個基礎打得太好， 嗯， 唐太宗將個基礎打得太好， 嗯哼， 冇符， 係， 即係佢只係喺度坐享江山嘅啫， 係啦，冇錯啦， 係啊，仲加埋有一個咁犀利嘅皇后， 嗯哼， 係啊。咁犀利嘅皇后，咁你諗下個皇后最後做埋皇帝嘅，咁咧好多時咧嗰啲故事咧，嗱有一種咧就係咧以前拍嘅咧，尤其是喺即係細個睇阿馮寶寶做武則天嘅年代咧， 嗯嗯， 其實咧好得意嘅，以前咧嗰啲人咧對於武則天咧基本上咧評價都係負面嘅。 對武則天負面， 係啊， 係對乜嘢負面先？只係對於治國之能啊，定 治國同埋呢個篡位嘅事，都係評價全部負面。 誒、欸，我至少有一個偉人對佢嘅評價好正面嘅， 嗯， 嗰個就係毛主席。 嗯， 毛主席對於武則天嘅對於武后嘅即係嘅評價咧，係相當之高嘅。 老實 覺得佢有容人之量，又有治國之才。 誒，老實講，我同意嘅。某程度上同意嘅， 冇錯啦， 我都同意毛主席呢個講法。 所以毛主席係識英雄重英雄， 係啦，我都同意毛主席呢個講法。因為咧，武媚娘咧奠下咗一樣嘢嘅，奠下咗咧嗰個科舉制， 嗯哼， 個基礎， 係 佢將個科舉制咧更加係使之係制度化， 係冇錯， 係啊，因為隋朝開始有科舉， 咁啊亦都係種下咗呢一個嘅。華人啦，華人世界嗰、那個即係求學就是求分數嘅文化基因啦。 同埋佢大，同埋咧佢將，同埋咧佢喺文化方面咧，喺保存文化方面咧， 係 做咗功夫。 係， 同埋佢 keep 住咗唐朝嘅盛世。 嗯哼嗯哼， 佢冇冧過落嚟嘅。 佢冇，係啊，佢冇，係真係佢治下 冇冧過落嚟， 係沒有衰落嘅唐朝係。 佢某程度上亦都好似我哋嘅習大大。 怎樣樣呢？ 他將呢好他呢就打貪打得非常嚴厲的、 嗯、 他次次呢他用著有些官員譬如儲稅糧那些呢、 嗯嗯、 基本上呢捉到貪腐呢是打跳到你認為止的 是沒錯你不能不認的 是啊打到你認為止的 是 所以很多呢就這樣捱不住被他打跳死了、 嗯嗯嗯、是 是被浩瑩打跳死了是還要呢就有些人呢爆料爆料那些人呢就鼓勵人爆料， 係 佢周圍咧擺咗啲地方喺地方官嗰度咧擺一啲好似疑似嗰啲告密箱啊，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有告密嗰啲人咧就送佢上去京師度響喺佢面前告密， 嗯， 係啦，係 實名舉報， 幾 Q 犀利啊！諗下，所以某程度上都是像我們習大大的 OK 好 是啊那這裡呢就不知道因為以前的劇呢就呢很少播這些是因為這個歷史的範圍是真的 嗯嗯 這個也很真的他用那些人呢有些是唐朝的衛生 嗯 唐朝之後的衛生 是 譬如等等先儲稅糧他用啦狄仁傑啦狄仁傑一代名臣啦 是沒錯 是啦 是 內進臣那些啦 嗯 他用這些人呢其實很多是酷吏啊 是 很多酷吏嚟嘅， 嗯， 系啊，即系佢已经好大，变咗好多好多人，所以变咗嗰时咧上朝咧系好得人惊嘅，系啊， 经随时死啊嘛， 经随时死翘咗 嘅，同而家习大大嘅治下都好似喎，人人自危， 人人自危嘅，同埋佢对付咗唐李姓宗室嘅人， 系， 佢亦都扶下，佢都扶啊，佢都扶咗好多姓武嘅人上嚟， 系冇错， 系 外戚， 外戚。 咁但係咁喎，其實就係去到，即係佢之後嘅唐朝王咧，基本上都係佢直系嘅七嘅子孫嚟嘅。 係啊，跟住之後咧，佢咧真係之後唐朝攞翻個江山啦。 都仲係姓李嘅喎。 係啊，最主要就係咧，其實咧以前咧係即係喺馮寶寶年代武則天咧，就係咧成個奸妃一樣嘅。 嗯。 咁當然阿波波姐好一把戲啊，係咪先？係咪先？ 唔係，即係嗰陣時我哋仲係受嗰種叫做儒家文化，要講正統嘅。 但 係 咧，又 一種嘅影響啊。 劉曉慶做嗰套武則天咧，就有啲唔同。 嗯嗯， 就有啲唔同。 係點解咧？ 就已經係非常忠性啦。 係 係啊， 最後其實呢另外一樣嘢咧，喺佢嘅後宮嗰度咧，嗱，反而喺劉曉慶嗰套我哋睇過，因為武則天嗰套未，即係而家嗰套范冰冰套冇啊。 係。 佢咧就咧就好，佢咧就係咧一個非常之好男人之嘅女士嚟。 嗯。 即係咧，非常精力非常旺盛嘅。 係。 係啦。 唔係，即係有啲人話其實即係對於啲權力慾靈勢強嘅人咧、嗯，其實佢性慾都會強啲噶嘛。係 啦。 就因為即係少少，佢就係因為佢性慾咁強咧，佢先至去 drive 到佢咧去爬上呢個權力嘅頂峰。 嗱、 就等佢可以就同呢個最優秀嘅異性咧嚟去繁衍下一代。 嗱，其實咁樣講，應該咁樣講，佢咧其實所謂爬上權力嘅頂峰咧， 係 係因為咧，其實咧係因為你自個人。 唔係，我係講緊從呢個嘅演化心理學嘅角度，唔係輪化心理學。 即當然啦，但係佢個問題咧就係咧，佢哋而家咧，佢而家咧攬住，即係佢要黐住啊，因為李治要黐住先做到皇帝。係，所以佢變咗其實咧，實際嘅皇帝喺佢手上， 係 實際嘅皇權喺佢手上。 嗯哼， 實際皇權喺佢手上，佢最後爬一爬下，做咗個佢最後爬一爬下，繞過唐中宗自己自立為帝。係。佢自立為帝，佢嘅目標，佢都係因為咁嘅意外。如果好老實，如果譬如唐高宗唔係早死，佢係唔會做皇帝。 係，因為佢控制唐高宗就得， 控制唐高宗已經得啦嘛。 係， 係啊，唐高宗已經得。但係即係咧，我起碼覺得劉曉慶嗰套嘅劉曉慶嗰時嗰套咧，嗰套武則天已經開始忠誠啦。我覺得呢個武則天開始忠誠。 係， 係啦，已經冇乜話佢奸唔奸啊等等嘅情況。 係咪因為有毛主席對佢嘅？高度評價，所以就會有咁樣樣嘅改變咧。 咁我唔知啦。嗱，呢啲我不予置評啦。但係大陸拍嘅嗰時，中央台拍噶嘛。 嗯， 係啊。咁嗰時嗰個當然啦，佢哋拍當然拍出嚟感覺，其實咧，其實老實講，你問我咁多部，即係咁多部嚟講咧，最似唐朝嘅咧，其實而家呢部 係 個感覺。 是 即 係係咪因為有事業線睇，你覺得好似唐朝啊？ 係嘅，因為唐朝嘅人咧，其實好多人以為楊貴妃咧，楊貴妃係一個肥妹，好多人咁講噶嘛。 嗯， 其實咧，實際上面咧，楊貴妃咧就好似你而家香港啲宅男咁嘅。 點樣樣咧？ 中意個胸大嘅啫。 係嘅咩？ 係啦。 係要 show 啊！ 係啦，佢中意即係嗰啲宅男咁嘅啫。 係 唐朝係咁樣嘅。 嗯嗯嗯， 係啊。所以即係個當然咧，就呢條事業線又嘅，即係廣電總局搞嘢嘅啫。嗰啲就我費事理佢啊。 即係揾冇事揾事嚟做。 佢冇事揾事嚟做。 跟住後來香港無線電視又有啲咁嘅低能嘅舉措。 唔係，仲要咧。所以看台灣那台最好。 係啦，就冇就冇。 即係而家台灣嗰套做緊啊。 就沒有加鹽加醋。 咁咧講到即係廣電總總局好精嘅，佢明知呢套劇咧一定咧係風魔華人社會嘅，特登搞啲咁嘅嘢出嚟， 就點樣樣 製造話題。 咁 你啲友仔咧，就越嚟越想睇噶啦嘛。 真係？ 係啊，我哋所聽到翻嚟嘅消息係咁樣。 即係點啊？原來佢哋啲廣電總總一係投資者嚟嘅。 因為嗰套劇咧，佢講完嗰當然唔係投資者啦，但係嗰套劇咧，佢哋咧試乜嘢咧？佢試呢套劇咧，即係佢哋嘅代表啊！ 嗯 哼，一套中國嘅劇， 係咁可以叫打出呢個國際嘅名堂。 係啦，佢哋係咁睇嘅。 咁點解係要做啲咁嘅事嚟去懟冧佢咧？ 咩啊？唔係懟冧佢，係幫緊佢。喂，咁你咁製咗啲 noise 出嚟？啲宣傳嚟嘅係，特登喂你條線唔得喎，因為事業線唔得喎，等製咗啲宣傳出嚟，咁你啲友仔又你啲網民啊，就喺度大肆討論噶啦嘛，又話誒嗰天中國乜乜柒柒，係啦，咁咧咁啲人咧就自然依然係想睇啊嘛。 OK， 老實講，大陸古裝劇多的是啦， 大把啦。 點解佢脫穎而出啫？ 嗯嗯， 其實因為有咗個 noise 喺度。 嗯， 呢啲咧反面嘅宣傳。 OK， 哦，原來犧牲自己 係啦 嚟宣傳，哇！真係多謝曬喎。 係啊，啲咁嘅事嘅。 哇！真係多謝曬喎。 係啊，咁冇所謂㗎。對於佢哋製作單位同埋範爺嚟講，你咁嘅範爺係老闆嚟嘅，要老闆嚟㗎嘛？ 哦，即係咁講，其實範爺係扮嬲嘅啫。 係啊。 佢知咩事嘅，佢扮嬲嘅啫。O K， 哦，原來咁好戲。哦 ，O K， 嗱啲輕翻嚟噶。 O K， 嗱 ，O K， 即係原來扮嘢扮嬲嘅啫。 係啦。咁所以嗰，那個所以咧，佢成個服飾啊等等咧，真係最似唐朝。 係 係啊，即係就算以前劉表應拍嗰套都冇咁似。 嗯嗯嗯。 係啊，係皇帝啲衫啊等等咧，同埋咧佢叫皇帝個大家係啱嘅。 咩啊？大家？ 大家。 大家， 因為譬如咧， 哦， 即係佢身邊嗰，那個、那個太監咧，叫皇帝唔係叫皇帝，亦都唔係叫乜乜嘅物嘅，叫大家， 嗯， 係啱嘅， 哦， 係啊，大家嘅意思本來就係咁解， 嗯， 係啊，我哋成日講大家乜乜，大家物物啦，係咪？係咁解嘅意思， 原來係咁， 係啦，係即係啦，喺太監叫皇帝係咁，即係由啲身邊來侍太監咧， 係， 係啊。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啦，就係咧，去到之後咧睇，我唔知道范冰冰呢套之後會點啊，未睇啊。之後會講一啲即係佢男寵嘅事咧。 嗯， 係啦，張譯之兄弟 係 佢男寵。嗱，佢竟然揀咗男寵好奇嘅喎。 嗯嗯嗯。 琴棋書畫范范晶 係 有啲咧嗰方面嘅能力非常強。 嗯哼， 某個部位係。嗯， 天生異品， 天生異品，甚至咧，不過咧有一個共通點，就算唔好天生異品，琴棋書畫樣樣精都好咧，有一個共通點，個個白面書生嚟嘅。 O、okay. K， 即係有啲脂粉味，即係而家你好中意喺個男嗰韓國明星嗰類嘅。 有一排日本啲後生男明星都係咁。 咁而家啊嘛，而家韓國係 有一排都係咁，即係個個都係要誒。即係油頭粉面咁嘅樣嘅， 係油頭粉面咁嘅嘢， 又唔 man 嘅， 唔 man 嘅 ，OK， 係啦。 咦咁講，即係話其實即係呢個係好細價值嚟，我中意油頭粉面嘅，由古代到而家都係咁喎。 係啊，佢都油頭粉面嘅， 係 啊，即係就算睇翻呢啲，就算張譯之兄弟都係油頭粉面嗰啲人嚟嘅，係啦。咁當然啦，張譯之兄弟最後俾人殺鬼咗啦，因為佢出邊啲唔見得人嘅事咧。 嗯 又焗住，不過起碼一樣嘢好，冇微涼咧，有樣嘢好，就算咧佢啲男寵咧真係出邊咧出咗事咧，佢照樣喐佢嘅，係，即係佢唔會因為佢身邊某某人， 嗯嗱 呢樣嘢佢嘅優點嚟嘅， 嗯， 某某人係佢邊個邊個，佢唔會喐佢， 嗯， 佢唔會殺佢嘅，係會嘅佢， 係， 佢係會嘅， 嗯， 所以咧。所以我哋可以咁講咧，其實咧，我某程度上佢都係一個明君嚟嘅。 啊 哈，係啊，即係用以前明君嘅嚟嘅，即係明君嘅角度去睇啦。係係啊，唔會用人為親嘅。 嗯， 係啊，佢用嗰啲人咧，全部咧，你話學歷乜嘢都好咧，全部都係有料嘅人。 嗯哼， 係啊，佢唔會用一啲譬如話，冇料擦鞋嘅人， 嗯， 佢係唔用嘅。 係 啦。這個是他的優點來的，還有呢他的國號不是叫周的， 是啊，武周嘛， 武周嘛， 真是武鄧周， 那周為什麼要拿回周呢？ 復周禮， 復周禮，對了，他恢復周的道統， 是 的，不過呢他改年號呢基本上是年年改的， 是啊， 他年號是多到呢 什麼，有些一年都沒教他改的， 是啊，這年都沒教他改的，他憑他的喜好而改的， 係啊，佢成佢即係喺嗰陣時你做你即係你做你做你做月曆嘅真係發達啊你！ 嗰種仲有一個咧，其實咧以前啲劇都有講，不過而家啲劇都好劇未出嚟。 嗯哼， 上官婉兒 係， 佢同上官婉兒嘅關係好古怪。 係，你覺得佢哋係 lesbian 嚟嘅？ 佢同上官婉兒嘅關係好奇怪。 係， 佢我唔知佢當上官婉兒係女啊，定係乜嘢？即係上官婉兒個角色就好似一個內侍監的太監， 嗯哼， 就幫佢豬批又成嘅，係啊。上官婉兒係一個非常之有才嘅女仔，係。但係好奇怪，佢同佢關係，我係覺得我到今日我就算去睇翻歷史，我都覺得好奇怪。 嗯哼， 其實某程度上有啲野史咁講，懷疑佢兩個有啲嘢。 嗯哼， 係啦。咁係咪真係？如果咁樣係咪即係證明到係雙性戀者咧？咁就好難講啦。呢個真係證實唔到嘅。 不知道。 係啊，因上官婉兒嗰時真係似內侍監太監嘅。 而家呢套范冰冰呢度做上官婉兒係邊個？ 未，而家唔知啊，未出現。 未出現啊？ 喂，而家做到咩啫嘛？而家嗰套劇啊，做到去邊度咧？ 做李治做咗皇帝未啊？ 未做咗太子咋？ 我點知有排啦？ 有排，佢頭六十集都講咗唐太宗年代。 嗯， 佢後三十集先至講李治做皇帝嘅年代，做到登基。 係 係啦，都奇怪㗎。係 係。 同埋佢有一個承諾係真嘅，嗯，就係咧佢每一套戲都係話，佢話咧只有一個王，即係李氏之後到佢啊嘛， 嗯哼， 跟住之後咧只有佢一代係女皇帝嘅啫， 嗯哼， 有啲嗱以前嗰套咧睇劉曉瑩嗰套咧就話咧，其實最想做皇帝嗰個係邊個？ 邊個咧？ 上官婉兒。 OK， 即係佢嘅 interpretation 啊。係佢嘅 interpretation 啊嚇，我唔知道是否正確。係。係啦。我不知道是否正確，可能啱，可能唔啱。係，啦。咁呢個就係、是、咁，但係咧，但係即係我又講真嗰句，又調翻轉講，佢今次咧就寫到咧李治同佢嘅關係咧， 嗯， 嗱就真係好似寫到好子弟啦， 嗯， 好子弟同好阿媽對仔啦。 係， 如果以前嗰度寫嘅關係咧，就係、是、咧係對等少少嘅， 嗯 嗯，跟住之後佢開始厭惡佢， okay， 厭惡李治， 係 啦。因為就算套套劇都係嘅，佢講來講去，佢最中意嗰人都係唐，佢最喜歡嘅都係唐太宗。 係啊， 咁唐太宗係人都中意噶啦。 唐太宗沒落有， 唔係係人都中意噶啦，因為真係一代明君啊嘛。 係係 係係啊，四二代朝。 冇錯冇錯。天黑汗， 天啊！唐朝嘅長安 係 世界上第一大城市。 係係係 啦，咁你諗下啦。係。咁嗰時嘅，咁嗰時其實係比我可以咁講，其實嗰個年代咧嘅女係比起咧係比起我哋近朝嘅城市較為開放啲添。 係 係啊，係去到宋朝先至開始就保守啫嘛，越嚟越。 係係係。 係啊，我哋講幾耐？ 我哋而家講咗夠鐘啦， 夠鐘，我哋講時氣下一次。 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邦心中。講古邦。